好，歡迎大家收看星期三晚的本土最前線，有我和阿輝的，非常好，我們有我們的節目的手勢， 是這個新手勢、 啊、不過呢、就是、我們的 OK， 有些人又不是 OK 啦、 啊、即是怎樣、啊、即是這個手勢有特別意思、啊、 我沒有意思、啊、即是我想起這個好好好的意思但我想起有些人不是挺好、啊、即例如、英國的首相呢，他有在 ICU、啊 哦、是 即是他、即是 Boris Johnson、啊、他是上過再上個禮拜五啊， 嗯， 確診嘅應該係， 係。 咁咧，佢一路都就自我隔離啊，喺屋企啊，剩啊，咁繼續辦公啦。 3月27號 嚇，跟住繼續又 keep 住拍啲片出嚟話 OK 啊，唔錯啊，咁我都自己好轉啊，各樣嘢啦。 係啊。 咁但係咧，而家點樣咧？ 咩 stay home？ 佢成日講拍 Twitter 嗰啲片嘅咩 stay home。Protect NHS, save lives 咁樣。 嚇、 啊，係啊， 咁然後佢自己咧，有冇 stay home 啊？ 佢有啊，一路都留喺呢個唐寧街10號隔離啦。咁咧，但係去到4月6號咧，4月5號啊，定4月5號咧，就好似入咗 ICU， 有新聞就話。咁然後咧，過多一排咧，隔一日咧，咁佢就唔係。4月5號就話入醫院，就未話入 ICU。 係啦，話入醫院啫。 咁4月6號咧，就話咧佢要轉入去 ICU 啦。 4月5號佢即係開頭，其實佢只係話我呢個只係啲檢查啊，定啲點樣咁樣。 Precaution 啊。係啊，類似啊咁樣啦。 咁樣。咁但係咧，但係終究都係入呢個 ICU 啦。 ICU 咁即係好大鑊啦。 係啊。 咁佢應該可能用呼吸機噶咯喎 ，ICU。 係啊，冇錯啊，因為其實未入 ICU 之前都有消息話佢吸緊氧嘅。咁佢咁樣咧，即係我哋用，即係我同你又唔係 medic 啦，咩 doctor 啦，咁但係咧正常諗咧都知道咧，如果你吸緊氧咧，即係個肺啊，呼吸困難啦，吸唔唞唔到氣啦，咁即係個肺咧可能有事啊，衰竭啊，或者係 纖維化， 係啊，或者係浸潤啊，即係有積水都唔頂，係嘛，咁所以就要協助呼吸啦，吸氧或者用呼吸機。咁樣樣啦，咁但係即係 Boris Johnson 呢個就已經55啦，係嘛、嗯？都好年紀大啦。 話後生又唔後生，話老又唔係老，問啫。 嚇誒，都年紀偏大啦。OK， 咁佢本身又肥啦，係嘛？咁啊，即係大家都知道，即係嗰個我哋從數據睇咧，肥胖人士同埋年紀大咧，死亡率都偏高嘅。 哇！係啊， 係啊。 咁可能真係要睇你本身嗰個體質啊、抵抗力啊等等啦、啊。 係啦，即係如果你有埋長期病患，即係我哋又唔知 Boris Johnson 有冇啦。 有三高啊，嗰啲膽固醇啊，嗰啲可能都有啊。 都可能有啦，大長期病患就 BJ 就好似冇聽過話有咁樣樣。咁就其實都好嚴重嘅呢、這個，即係就對於佢個人，即係其他嗰啲冇講住先，即係就佢個人嗰個健康嗰個情況都。非常不樂觀咯， 即係通常入得 ICU 都好大鑊啦，即係尤其是係肺炎咧，咁你見到啲人咧冇乜事噶嘛，即係柴斯王子冇乜事喎，佢病一個禮拜跟住我好翻啦咁樣。 咁因為其實佢可能。即係個人又不同的咁佢嗰 有啲人嘅病症好輕噶嘛？ 係啦，即係佢發病，其實佢個病症就好似柴燒王子咁就好輕啦。咁有啲就可能好撚大件事，好嚴重就好似 BJ 咁嘅，即係個就唞唔到氣。 佢又算係嚴重嗰只啦，應該 嚴重嘅，應該個病徵都算嚴重噶啦，係啊。如果唔係咧，唔會10日都發燒。 係咯，仲燒緊喎。 係啊，因為點解會發燒呢，就因為你個身體仲係打緊啲病毒啊嘛。如果你退燒，即係話其實你個身體已經 contain 咗呢樣嘢。但如果你繼續發燒咧，即係話你打幾多打唔贏咁解，即係個免疫嗰個系統係咁 function， 你先會過熱嘅。 因為其實佢係你身體提高個温度咧，令到你啲白血球啊，你啲細胞嘅活躍啲。 係。 活躍啲喺即係因為你 enzyme 啊嗰啲嘢咧，即係去到大概可能37度、38度咧，會比較活躍少少嘅。咁佢就特登提升嗰個温度，等佢可以打仗咯。 科普知識，長知識嚟嘅。 係啊，即係發燒其實係好事嚟嘅。 係，但係長期發燒咧，就可能會。 但係發燒亦都反映你係有病。 係啊，冇錯啊，即係好多時候，即係長期發燒或者高温咧，長期高温咧，就會引致呢個器官嘅衰竭嘅。 嗯， 係啊。咁啊，所以 BJ 係好撚大鑊㗎，其實係啊， 我覺得佢好大機會死添。 係，我都咁樣覺得嘅，即係雖然即係 cross finger， 即係覺得即係當然就嚇。 作為一個人咁啊，都唔希望佢瓜老襯啦。 我都唔想佢死嘅。 咁但係即係我哋從客觀咁樣係去睇咧，就似乎個機會都唔細喎。 因為呢只病咧，你見病即係嗰啲病症會輕嗰啲咧，就好快冇事啊嘛。但病症一重嗰啲咧，就好大鑊噶嘛，好極端嘅。係 啊。 同埋阿袁國勇講啊嘛，即係如果你第七日、第十日到咧。你冇事咧就會冇事，但如果第七日上咧，你都仲係唔得 ICU 咧，咁啊通常都拜拜咁樣。 係啊 係 啊， 咁即係個轉捩點啦，就係啱啱 Boris Johnson 就係過咗個轉捩點啦，就係向壞嗰邊發展啦。 同埋即係唔係 Boris Johnson 佢個人啦，佢個女朋友，佢嗰個大咗肚嘅女朋友都賴咗嘢。 係 係啊，咁就暫時即係未有 update 啦，佢女朋友嗰邊嗰個消息，但係咧都係確診咗噶啦。系啊，咁啊，所以有啲人就話咧，就可能隨時就兩屍三命噶啦，即係呢個係好撚點講啊？我諗係令人呢個震驚嘅， 有啲戲劇性咯，即係你冇諗到一個國家嘅元首或者首相咁樣， 係係， 即係會瀨咗嘢噶嘛？ 冚家產嗰只喎， 係咯，係死咗喎，即係病死咗喎， 係啊， 你無啦啦病死咗都已經好震驚啦， 係啊， 咁你而家係中咗呢只咁嘅武漢肺炎，跟住而死喎，更加 dramatic。我諗對於即係如果啊，大家嚟試講佢，如果佢真係死鬼咗嘅話咧 ，Boris Johnson 應該都好撚遺憾，即係自己。一世英明，死喺武漢肺炎手上，死喺中共手上。 係，都佢都冇諗過啦。因為其實佢一路都 ，it's just a fool， 即係個個都覺得佢係一個奇才啦，喺政治上邊。 咁佢有即係學丘吉爾噶嘛？佢好中意丘吉爾，佢都有寫關於丘吉爾嘅書噶嘛。 fans 啦，咁啊，即係個個都搞唔掂呢個脱歐， 係啊， 係佢就掂咗啦，掂嗰碌蔗啦，跟住仲 plan 話哦，可能今年年底就已經真係叫實際上會脱離埋咁樣樣，即係佢嗰個宏圖大計啊！即係佢仲要話點樣令到 make great Britain great 啊？ 哇！咁你拉翻後兩年嚟睇啦，再即係。咁佢係推手嚟㗎嘛，佢脫歐推手嚟㗎嘛，咁但係嗰陣時脫完之後，點解佢潛咗水㗎嘛？ 咁呢個係一個政治判斷啦。 係啊，咁佢就係、是、即係你拉翻後嚟睇成件事咧，就係哇呢條友仔好嘢喎，即 係 搞咗大，即係嗰一大頭，即係大頭髮出嚟一大壇嘢，佢潛咗水先。跟住咧就等你搞唔掂，我啊出嚟搞掂啦，一嘢擺平嘅話幾型咁樣。 係啊係啊， 即係你見到係個政治家咁樣嘅身影噶嘛。 係。 嗱你咁樣死咗真係， 即係佢仲佢即係你睇佢之前講佢仲有啲宏圖大計啊，點樣英國脱咗歐之後點樣就即係 great again 啊，即係呢個 Great Britain great again 咁樣，即係嗰啲。怎樣說、啊、我要在這個英格蘭北部起基建啊怎樣怎樣啊帶動這個即北邊的工人就業啊很多宏圖偉略的嘛即之前說就、嗯、但現在就、哎、這樣就糟糕 了出師未至就新鮮死 了、啊、壯志未酬、 啊、如果他真的死了那怎麼辦現在好像有交代低了嘛已經、 嗯、那他就其實指定了呢其實呢一般如果首相不能夠履行職務呢咁就兩個人選嘅，一係咧就外相，一係就財相。咁今次 Boris Johnson 就指明咗係要呢、這、一個外相去做嘅。 南鋪文 啊，係啊，去做嘅呢一個外相就代理嗰個職責啦。咁、今日南鋪文出嚟見記者咧，其實就話即係呢個 Boris Johnson 咧，其實係仲。領導緊個政府啦， 但係佢已經代緊 Boris Johnson 去開呢個主持呢個防疫會議嘅咯。 咁解啦，咁佢喺醫院啊。咁但係即係嗰個藍濤文就話佢仲係 so called in charge 個 government 啦。咁佢就只不過係即係必要時候咧就要呢個代行呢個首相嘅職能咁樣樣嚇。咁不過我個人嚟睇咧，都嗰、那個。情況都不樂觀的因為 even 你可能、用呼吸機真的大步爛過捱過冇瓜呢其實呢即那個身體 都受重創 是啦即不死都有半條人命的即他還能不能夠即做繼續做這個首相呢、啊、perform 這個首相的職能呢或者他那個是即健康那方面啦是吧即因為有些醫生就說通常用得呼吸機呢用完之後 even 你不死呢你那個身體那個他說那個 life expectancy 是會大幅的下降這樣講 哇大幅下降即是短命了 短命了他說會是啊所以就 係啦，都唔樂觀啦。即係如果你話 Boris Johnson 嚟講， 咁中國又贏喎、啊，真係 點樣就又贏咧？報一説八年國恥啊！ 佢衰遠必誅喎、啊，今次真係、 即係報翻呢個鴉片戰爭嗰陣時、 啊，八年恥辱啊嘛！ 啊，就呢個説恥啊嘛！ 係啊，今次仲唔搞掂英國佬啊嘛？ 哇！牛逼死啊！呢、這個 嚇、啊、你英國佬做唔到嘢，我中國人做到啊嘛！係啊，衰遠必誅啊！ 係啊，即係你冇諗過，即係隔大半個地球都 即係中咗佢生化武器咯！ 即係你諗下，其實俄羅斯咧，其實係有咁嘅能力嘅喎。俄羅斯 咩意思咧？咩能力啊？ 即係俄羅斯啊，喺呢個毒殺方面啊，暗殺方面係好撚高造詣噶嘛，係嘛？ 即係專家嚟。 係啊，專家。蘇聯時期成日都用啲放射性嗰啲有毒物料去暗殺人。 係啊，落毒又有，攞人攞把遮吉人又有咁嗰啲噶嘛。 係啊係啊， 都用毒咯，好多都。 係啊係啊係啊，咁都諗。即係都即係唔敢喐英國首相啦，係嘛？一方面就話即係點會即係 even 佢有咁嘅能力都唔會咁做啦，係嘛？雖然即係如果做到嘅話，應該做到嘅，咁啊亦都唔會做。咁但係咧，中國就敢做啦，而且做到了啦，係嘛？呢個犀利啊！ 佢仲要有野心，佢唔係諗住做一個，佢做全世界喎。即係佢唔係諗住殺一個，佢殺全世界。佢最好殺曬啲政府啊，我大曬咁樣。 係啊，係啊。 佢最好殺埋侵啫嘛，係咪？ 係啊，即係你諗下，全世界嘅國家嘅主要領導人都即係有啲就賴嘢啦。咁另外嗰啲啊，處於一個高風險之下啦。但係呢個小熊維尼啊，好似真係安然無恙嘅喎。你見到由爆發去到而家，佢都係突個龜頭出嚟，就即係耐唔耐又 show 下，即係蒲下頭咁樣， 好 似好健康咁樣嘅喎，係嘛？即係你話係咪即係一個陰謀啲嚟講，係真係有咁樣嘅？ 咁隻嘢係佢噶嘛？咁佢梗係熟悉啦，係咪 咁啊，但係即係如果我哋講翻英國啦，即係如果 Boris Johnson 真係瓜咗咧，我諗對於或者甚至乎最差嘅結局就係佢唔單止佢啦，連佢女朋友同我 B 都瓜埋咧。其實對於英國公眾嘅輿論嚟講，或者政界嚟講，都會我估會有相當大嘅衝擊嘅。係啊，即係嗰個起碼就係會有一個同仇敵忾啦，即係會義憤填膺先啦。我覺得即係英國人就咁啊， 即係唔分左右嘅應該 係啊，即係 even 即係有 我憎佢還憎佢，但係唔係要佢咁樣俾你懟死 嘅。係啊，即係 even 有啲所謂 我懟死佢，唔係你懟死佢啊。 係啊，即係有啲評論家，即係你知英國佬嗰啲好撚毒舌噶嘛，啲 好賤嘴 啊嘛，係啊，賤嘴啊嘛，即係 criticize 平時 criticize 開 boss。Johnson 佢都話今次即係我哋即係雖然即係佢 as 一個 Prime Minister， 佢可能有啲嘢咧， 佢個撲街嚟嘅， 係啦，即係我唔同意啦，我一定會批評佢啦。但係佢 as 一個人咧，我哋都大家都希望佢係能夠安然度過啊！我哋一齊為呢個 Boris Johnson 祈禱咁樣嘅，即係你見到英國人嗰種即係人道， 即係禮善有原則嘅， 人道為先啦。即係如果佢瓜咗咧，我諗咧，即係對於英國公眾嚟講咧，就會有一個好大嘅衝擊嘅，起碼 震撼應該 係啦，即係起碼會對呢個中國嚟講啊，係會有一個非常之強烈同埋負面嘅觀感啊！即係你累諗到呢、這個。我哋手上瓜咗，即係可能隨時係冚家產嗰只瓜咗。即係你要諗下，即係英國面對咁多次危機，即係我哋近代嚟講，即係一戰又好，二戰又好 ，OK， 冷戰都好，都冇一個首相喺 在位嘅時候，係因為即係可能一啲 死於非命。 係啊，死於非命啦，係啦，咁講都係冇嘅，冇嘅，即係 even 倫敦大軍炸這個 Winston Churchill 都係冇事嘅。OK， 即係可能得，但係即係可能希特拉就有佢嘅盤算啦，唔特登避開一啲政要啊，或者係皇室嘅地方唔炸啦。OK， 呢啲即係另外一個話題啦。但係就係冇事嘅，即係咁即係近代嚟講嗰啲首相都係咁，但係今次就唔係喎嚇，今次又真係可能俾你搞緊掂喎，即係唔死都一身散啊，唔死都半條人命喎。在位緊嘅喎嘅首相， 仲冇仇報啊嬲啊！ 係啊，即係唔係因為一個咩政戰爭啊，或者係呢一個敵對狀態啊，屌你無啦啦俾你嘢，即係因為你中國瞞報 ，OK， 然後亦都係俾一啲唔單止瞞啊，隱瞞係一件事，仲要係整啲 fake news 出嚟， OK， 配合呢、這、一個叫呢個 WHO 配合，係令到全球呢個 pandemic 大流行。結果就 佢搶曬啲資源口罩啊， 係啦， 唞氣口罩， 係啦，冇錯，即係呢一個係。仲要用呢個所謂嘅 罪行啦， 仲要用呢一個所謂醫療資源啊，佢扣起咗醫療資源啊，係做一個勒索外交啊 ，OK， 即係有啲人話咩口罩外交、醫療外交 ，no， 呢個係勒索敲詐 ，OK， 即係等於中國即係。呢一兩日有新聞就話，屌你啊！我可以援助你法國喎，即係個人裝備嗰度。不過咧，你又要應承咧，俾華為入法國做呢個電信。 屌嗱，唔撚關事嘅兩回事。嗱，咪先嗱，肺炎就肺炎啦，華為就華為啦，五G 啊，病就病啦，係咪先？我捐嘢俾你，突然之間同我講華為，你講嘢。 唔知係咪捐嘅？ 係喎，可能賣嘅啫喎。 可能係賣都要。 你益我益你啊，賣俾你啊。 係啊，終於有華為入買啊！屌你咁樣喎。 送埋華為俾你啊！幾好 啊！真係啦，梗係。咁所以其實即係呢一種咁樣嘅。呢種咁樣嘅反人類，好似你咁講啊！呢種完全係一種即係向全世界宣戰啊！呢個一個罪行嚟嘅 ，OK？ 呢個亦都係一個戰爭嚟嘅，即係等於上一集講呢個係一個戰爭。 第三次世界大戰可能已經開打 了。係啊，呢、這個其實呢個其實係一個冇硝煙嘅戰爭嚟嘅，我覺得係。即係我哋好多時候講嗰啲咩扣起醫療物資又好啦。講嗰啲咩動員，即係中國動員佢嗰啲海外嗰啲間諜去搜刮醫療資源又好啦，去整一啲 fake news 或者 propaganda 都好啦，其實呢啲係嚴重危害到。 誒，你講一次先，你動員海外嘅嗰啲咩啊？爪牙 間諜， 間諜 係啊， 佢搜刮啲醫療資源 係啊， 即係其實佢係有組織有系統地嗱，而家爆呢個病啦，我知道你需要啲口罩，我就立曬佢先。 係啊， 有系統。 系啊， 有計劃過， 即係呢個共產黨好撚講組織噶嘛？點會冇？ 即係佢唔係純粹需要又買曬佢，我就係有系統地同你消滅曬啲醫療資源，等你冇得用。 係啊，亦都可能即係滿足佢嗰個勒索外交啦。你有我點樣 blackmail 你啊？即係所以咧，呢、這、一個就係、是、一個呢次呢個係一個戰爭啦，係咪？頭先講嗰啲嘢根本就係關乎到你國家嗰個存亡嘅。即係我哋好多時候 真係關乎國家存亡啊！ 講戰爭嘅時候，戰爭係咩？戰爭就係牽涉到國家存亡，就係、是、牽涉到國家利益啊嘛，同埋安全啊嘛。OK， 咁呢一次中國屌你頭先講嗰啲嘢，我哋啱啱講嗰啲嘢，佢而家做緊嗰啲嘢，咁啊完全切切實實地危害到海外唔同國家嘅人嘅安全咯、啊，人民嘅安全咯、啊，同埋嗰個國家嗰個存在。即係嗰個政治嘅穩定，咁即係危害埋嗰個各國嘅政府噶咯 ，OK？ 咁喺英國就最明顯啦。 咁呢個仲唔撚係戰爭啊？係咪？即所以呢個係一個 total war 嚟嘅 ，OK？ 我覺得呢一刻咧，只係世界各地每一個地方嘅人咧都好忙。即係唔得閒去理佢，即係忙住救緊火，未得閒真係揾邊個喺度放火啊！都其實都知邊個放火啊，但唯一救緊火唔得閒理你啊！即係你喺英國唔單止係 Boris Johnson， 而係佢哋本土有好多萬嘅人係中咗啊嘛！ 係啊，冇錯，呢一點亦都係即係非常之好啦！即係我哋唔好淨係睇 Boris Johnson， 我仲有好多英國人， 因為你講到話危害成個國家嘅安全喎，即係你睇英國咁多萬人中咗招嘅時候，佢個經濟係點樣？社會係點嘅情況咧？ 係啊， 係好嚴重啊！ 即係可能好多間接因為經濟問題死咗都唔定喎，亦都可以係。係啊，咁所以其實呢個係一個戰爭嚟噶，咁所以其實英國人咧嚇。即係呢幾日都有啦，雖然即係有啲社評 Daily Telegraph 嗰啲 Daily Mail 同埋 The Telegraph 嗰啲都有講嘅，就係要呢、這個要英國要應該要向呢一個中國去追討賠償啦。咁佢話咧應該要賠幾多咧？就係幾多咧？十億、百億、千億，唔知道我記得佢寫嗰個 頭條 咧係三。十億百億千三千幾億英磅嘅，即係話英國應該賠，即係中國應該賠英國咧三千幾億英磅嘅經濟損失嘅咁樣，即係啲論調啦。咁但係如果即係 Boris Johnson 真係一個唔好彩買鹹鴨蛋咧，我覺得嗰個 仇視中國的情緒，即是那個一反這個所謂無論政府又好 對英國 民間又好，即是那種親華的外交政策或者態度是會180度逆轉的。 你親華你都不敢出聲了，現在是沒錯，你怎麼說 的，所以即我們眾所周知啦，其實英國政府裏面有很多這所謂中國通的親華派， 林鋪文算不算，即是現在準備代理首相那個 算，為什麼不算啊， 即係波士頓萬一冬瓜豆腐死了咧，就係揾呢個藍圖文嚟頂信。 佢是暫時嘅啫， 暫時 一定要黨內再選過 嘅。再 選咁，但係即係藍圖文究竟仲夠，仲夠唔敢做次先？咁啊，梗係唔敢啦！我覺得，即係喺呢個強大輿論壓力底下，個個都屌鳩中國嘅。你睇你啱啱個首相都瓜緊埋啊！即係嗰種。即是英國政府入面又好，民間又好，那些所謂親中啊，那些卧底啊，你知道魏奕迅其實都親中啊，係啊，那些就不敢出聲噶啦，我相信。 佢熱愛共產主義噶。 係即我相信呢、這、一個這個反華就會抬頭啦，啊咁樣咯。 咁啊係嘅，但係唔單止係對英國啊，我覺得係全世界嘅。 咁呢個肯定㗎啦。 即係你見到隔離國家個元，即係個首相都死咗。 係啊。 Boris Johnson 英國喎、 啊。係啊。 即係你唔係講咩孟加拉，唔知咩非洲咩國家個總統死咗，而係你講英國喎、啊，傳統老牌大國幾百年歷史咁樣嚟，咁啊。 係啊。 佢呢個好大鑊㗎。 好大鑊㗎。 我諗。即係第三次世界大戰都好似無可避免咁、 啊， 即係撐在佢會唔會出飛機大炮嘅啫？唔飛機大炮都用其他嘅方式嚟打㗎啦。 即係一種點樣形式嘅世界大戰啦、 啊， 即係未必係傳統嗰只，即係軍事上啦、啊，係嘛？ 嗱，咁時代會演變㗎，會進化㗎嘛？即係以前石器時代又就攞啲石頭攞啲木棍嚟打㗎啫，係嘛？咁你後屘。即係慢慢發展啲科技越嚟越先進，一戰同二戰用嘅嘢又唔同啦。咁、 啊、 三戰同二戰用嘅嘢亦都可以唔同噶嘛、啊，我覺得係嘛，即係形式上 係啊係啊，我認同啊。咁啊，亦都係即係呢個叫做即係點講啊，公理嘅問題啊，公義嘅問題啦。即係面對一個咁邪惡嘅國家，係嘛？即係仲話啲咁陰質嘅嘢，你唔係忍係嘛？我覺得即係有時候。我哋即系 呢个都唔而家直情踩到你心口啦，你都唔系叫做旁观者啦。 系，即系我哋 全世界都拉落水。 系啊，即、就、系、是、我哋好多时候讲国际政治，因为可能就功利啲啊、现实主义啲啊、利益啲嘅角度去睇啊。咁但系即系 冇永远朋友，冇永远敌人，亦都冇讲咩所谓嘅正义，只有利益嘅啫。 但系今次即系，但系今次就会唔会即系超越咗呢啲咁样嘅？ 我觉得都好利益噶呢单嘢。 咁固然系啦、啊。 你搞到我經濟冧唔知幾多千億咁樣，你唔使負責。 係啊，係咁，但 我成日都講噶啦，我行街啊，你隔離有個阿叔啊，佢我打下子噴到我，我嚼佢啦，係咪先？ 係咁， 即係而家你惹到我死鬼埋，我殺咗你啦。 咁更多嘅就係嗰條氣唔鋸，係 啦、啊，條氣都唔鋸， 即係仲即係除咗呢啲，即係比較 咁。其實香港之前嗰半年都係噶。 嗯， 即係你講利益上，你一定係企中國嗰邊噶嘛。咁但係成個國際社會啊，輿論上咧，似乎又好似企咗香港嗰邊啊。即係有呢種少少嘅突破啊。即係唔係就係單純講利益，都有啲原則嘅。 係，即係有啲道德嘅感知。 係，都要講下人道嘅嗰樣嘢嘅。 咁但係我覺得今次就兩邊啦，係嘛？呢、這個情理同埋情理兼備啦。 係冇理由唔開佢拖㗎。 係冇理由唔和平中國嘅，我覺得 和平添啊，要 係啊，要啊，真係即係呢一個你知唔知中國而家犯即係導致嘅經濟損失咧，同埋佢嗰種卑鄙下賤低劣咧，係比呢、這、一個我諗係比呢、這、一個二戰時候嘅日本 人類歷史上人類歷史上啦，係 我覺得係比呢個日本啊同埋德國咧係有過之而無不及嘅嗰種惡行係， 但係唔同咯， 係。 你可能由德國和日本是大奸大惡， 是陰陰濕濕是吧？ 中國他都是啊，佢冇咁大奸大惡，但係佢好陰濕， 係啊， 同埋佢係即更加殘忍啦，更加冇底線、冇道德， 係冇底線。啊，呢個係一個重點，冇底線。 即我有時喺度即係喺度傾咧，話香港人咧係唔夠中國人嚟嘅做生意， 係 因為中國人佢做生意佢可以完全冇底線、冇原則、冇道德，乜都得噶嘛。 係 因為香港人我都唔係噶嘛，即係你話雖然香港人好現實啊，點樣樣啊嗰啲嘢，但係香港人去到嗰啲位咧， 佢唔會去到咁狠嘅，即係有啲嘢佢唔會做只假雞蛋出嚟賺錢嘅，即係香港人未衰到嗰樣嘢係做啲假奶粉啊、假雞蛋出嚟賺錢，我香港人做啫。但係中國人佢點樣都做得出嚟，即係同佢簽咗一份合約，佢都可以哇冇簽過，有咩？唔係你簽咗呢份啊，佢自己拎一份出嚟，你簽咗呢份咁樣都得噶嘛？即係中國人係咩都得噶嘛？ 係啊係啊， 我諗係人類歷史上第一次遇到添啊！ 都唔係嘅。 有冇啲可以比較一下咧？ 好似冇啊！即係 高卢人又唔同啦、 啊。以卑劣嚟講，我諗即係中華人民共和國。 即係邪惡嚟講咧。 係啊，冇錯 ，evil 啊，冇底線嚟講。 即係你話蒙古人，哇！佢哋好兇殘喎、啊，點樣真係殺遍成個歐洲咁樣？是但係佢哋又唔係邪惡。因為你覺得佢係兇殘，即係殘忍或者好打得係嘛？真係即係嗜血又咩咯？中國佢嗰種係可怕定點講咧？ 嗯， 即是令你心寒的，正正是。 是。 人家大奸大惡，但是他不是的。是。即是他也是大奸大惡的了，不过他包装得很好的解释。这些人又信了傻仔的。 是啊是啊。我想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认第二，没人敢认第一的。咁啊，同埋即係我覺得，即係香港人或者台灣人就好早以前已經認識到啦，係嘛？ 係啊。 咁啊，但係今次就全世界都認識到啦。 咁今次即係都好客觀嚟睇，香港、台灣呢啲知道咩事㗎嘛？ 係啊， 即係知道話中國佢搞出嚟嗰啲病毒都大鑊嘢㗎啦。 係啊。 係嘛？咁啊，知道佢一定瞞到㗎啦。 一定唔可信㗎啦。 係啊，咁所以香港、台灣。就醒目咯，即係我哋啲近嘅舐過嘅嘢，有經驗就知咯。 梗係啦。 咁外國佢哋可能真係，即係我哋有陣時都想 像真 係信咗，想像唔到喎，可能 係 咪啊？即係嗱，譬如話嗰、那個咩中東呼吸綜合症啦，我聽講過。喂，佢喺中東啫嘛，我哋香港人從來都冇 care 過呢樣嘢嘅。伊波拉病毒其實我哋香港人都冇 care 過嘅喎，你就係知道哇好。好多人驚喎，好似好勁咁樣，但你都唔知咩嚟，根本就唔知咩嚟，都關我事。咁我諗佢哋都係同樣嘅情況咯。咁同埋佢哋係會信中國噶嘛，我哋唔信啫。但我哋係想象唔到外國啲人可能真係信噶嘛。 係啊， 又真係信世衛，真係信中國，亦都可能佢哋而家信中國係完全冇病症添。 到而家都信， 都唔出奇喎。即係你好難想象啊，外國人，即係佢哋係太遠啦。佢又唔係成日睇嘅中國嘅新聞，間唔中睇下啫嘛。咁你話，跟住新聞報道話中國表示咧已經係治癒啊，咁佢哋好咁犀利啊！你睇我哋美國幾垃圾咁樣。 我諗即係歸根究底啦，除咗呢一個叫中，即係中國嘅呢個本質嘅邪惡啦，亦都係即係西方對於中國嗰個膚淺嘅認知啊，同埋過去嗰幾十年。即係掛住呢一個短期經濟利益咧，而冇深入去學習、認識或者了解，究竟即係呢個所謂中華人民共和國或者中國人呢一個咁樣嘅羣體，究竟佢嗰個內涵係點樣？佢嗰個背後嗰個文化係點樣樣？其實係好少人涉獵到啊 ！Even 嗰啲 so call 嗰啲 專家、 嗰啲漢學家都好咧。其實都是不了解的，對於中國人那種人性那種醜惡，尤其是四九年之後經過這個毛澤東那種糅合了近代專制和這個古代即秦始皇那種帝制，那種對於人性醜惡面那種發揚、那種扭曲、是完全不了解 的。那我們休息一陣，陣間就回來聽下輝大師怎樣去拆解中國人的近性。好，休息一陣。